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什麼叫做以教代政呢? 如果穆斯林兄弟會近幾年以來 由於茉莉花革命到處開花 獨裁者紛紛下台 但下台雖然你在美國、歐洲的引領或影響之下 有一個普選的機會,但一有普選的機會 這些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激進組織 跟你玩斯文,對一個他們的候選人去 候選人是參與你這個遊戲 他上台的形式改變了他不會用暴力、恐襲、政變但他的政見和宗旨是沒有變的沒有變他透過一隻民選的方式你說哄也好、騙也好上台然後一上台立刻變面那種壓制自由和反民主令到 社會更加不寬容當然你又說他競選時政綱是這樣說了政綱有沒有說那麼多還有政綱會不會說這些政綱一般競選時多數都說我有什麼辦法改善經濟我有什麼辦法但一上台之後他不是原來他沒有辦法原來他最厲害是限制民間的自由 最大禍的就是由於伊斯蘭這種以教取代政、以教代政的作風上台令到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激進勢力隨之而抬頭例如敘利亞早兩個月在街邊一間咖啡店 有一個15歲的男士在沖咖啡 有一個大爺走過來想著給一杯免費咖啡不付錢行不行 這個15歲的夥計說 我告訴你是先知穆罕默德都要付錢這句話本來是一個招職或者幽默旁邊有一個相信激進伊斯蘭教的人聽到立刻拿把槍出來 說這個15歲的夥計,辱罵真主 一槍把他打死了 這些打死了之後怎樣呢? 是沒有仇報 因為整個敘利亞,你推翻阿薩德之後 其他各種激進的伊斯蘭勢力 加入玩這場奪權的遊戲 不過奪權有些是用武力,有些是用民選 這就是令美國奧巴馬政府不知道茉莉花革命應該推動民主好還是不推動好因為在整個伊斯蘭大帳幕下它有各種分支、各種衝突譬如說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衝突整個伊斯蘭世界十遜尼派佔差不多七成多的人口 十葉派是少數但伊朗是十葉派當權十葉派當權推行原教旨主義於是加上伊朗打算做原子彈有這個霸權之心他就在周圍阿拉伯世界潑火潑一些令到上台之後會取消世俗化的一些伊斯蘭教的 候選人去上台有十葉派和遜尼派之爭有世俗化和伊斯蘭主義的原教旨之爭其實統和治是兩件事因為穆斯林兄弟會建立了這麼多年所謂他們的地區工作做得十分深 去到教育、宗教、社會服務、醫療、地區組織 以及服務埃及或中東地區的人民很仔細,亦得到很多民心 但是你說要他去統治一個國家 去制定一些外交、政治和經濟的政策,那就是兩回事。 因為穆斯林兄弟會沒有從政的經驗， 即是他以前幾十年來,其實他都是一個反對派， 他都是一個曾經在埃及被政府定性為一個叛亂組織， 甚至禁絕他的活動。 近年因為開放後,他們才比較正式地出現。 而經過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就是穆爾西做主席的政黨， 而進行普選。 其實當初他選不選到,都是五五波的， 因為他都是贏51%。 誰知上台了,真的被國家掌管。 真的要你拿數,即是要平衡全國國家所有的利益， 包括最大份的軍方。 你又要向伊斯蘭兄弟會上的宗教領袖、長老交數， 即是要實行伊斯蘭的教義,或者將伊斯蘭教義放在國策上。 兩者之間的平衡,如何操盤,甚至如何運作一個國家呢? 其實我可以說穆爾西根本不懂,他根本就是無緣無故在一場賭博、普選中贏了1%上去的總統。 根本沒有能力管治一個國家。 所以這一年來,穆爾西的經濟政策全盤失敗， 令軍方和民眾覺得他根本沒有能力做一個總統， 所以軍方才發動了政變。 所以諷刺之處就是,這個總統確實是險勝你這些人推他上台。 只能說一些伊斯蘭教文化這麼深重的國家， 他的選民沒有這個經驗,又或者他 太輕易聽信一些候選人的承諾，又或者他們遠遠在投票之前低估了這個候選人上台執政的能力等等，很多種因素令他們覺得被人找老陳。反轉頭，所以這次軍方的大條道理，因為軍方在埃及來說都類似土耳其， 他一定要誓言支持民官政府。軍方當然有自己的利益,他不是現在要出來替天行道，都是利益所在。而穆西太過蠢,一上台後四圍這麼爛,連軍方都動了,想換以前穆巴拉克的心腹。軍頭用了他自己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人。 軍方當然借民意為名,就動翻你了,所以這個埃及的流血事件,這個深層次的因由就是這樣。而穆西是用民選的方式上台其中一個環節。所以我們香港有一些組織、政黨、政團去示威,反對血腥鎮壓,有道理。 但你要留意今天的新聞,其實穆斯林兄弟會已經說了,不會就這樣算數。 穆斯林兄弟會不是一個普通的政團或組織， 它裏面其實是有軍事訓練,亦有武裝的組織。 雖然平時它是用一個很服務民眾、醫療教育的形式 但背後曾經在埃及歷史上進行暗殺,所以才被定性為非法組織。其實它根本有武裝勢力。自己的領袖、創辦人都被涉嫌以色列暗殺。 現在穆斯林兄弟會已經反擊,亦焚燒教堂、攻擊基督徒。這個真面目就出現了。亦都攻佔行政大樓。他們雖然被血腥鎮壓,但同時間他們亦不是一件省油的燈,亦有能力反撲用血洗埃及反對他們的人。 所以現在我們經常用一句撕裂的社會出現了，我想現在接下來的血腥互相報復的手勢， 手尾很長， 根本現在一定會惡化下去。 這個惡化包括穆斯林兄弟會跨國組織可能進一步去鼓勵 或者包容一些在埃及國內的恐怖襲擊等等，這完全不能排除，甚至擔心埃及宗教衝突或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撲，而令鄰近國家 蔓延开去，因为为什么？因为穆斯林兄弟会不是只在埃及的组织，其实虽然它在埃及成立，但其实它是一个跨国，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巴勒斯坦的地方、叙利亚、周遭的地方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范围，或者是它们的地区组织里面的一些分支。 即是如果埃及着火，穆斯林兄弟会着火，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兄弟会都会可能伺机发难，或者拿这个做借口去进行他们一些夺权，或者对付一些不同政见的团体的一些借口。 所以現在擔心的地方是除了埃及的局勢撕裂或血腥延續之外， 是會可能令整個中東地區更亂過末里花革命。 所以現在中東包括埃及下一步如何走呢？ 民主普選是否適用呢？ 民主普選推行得太遲， 現在這麼多年下面在野等著 想透過票箱上台的就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包括真主黨，試過巴勒斯坦選過，就選了一個激進有恐怖活動紀錄的真主黨政府上台，這些一樣是透過選民的選票。所以現在中東這個地方難在這裏， 因为欧足二三十年，很多根本的问题未能解决，变成社会经济文化的肿瘤。到现在太迟开放民主普选的时候，已经这些激进的组织或者上台之后，会将整个国家倒退的政团已经集齐子弹，摆下候选人，等 行普選這條路上台。所以對於這個地方來說，民主是不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反而令他們的問題惡化，反而令到本來的那麼多自由都減少了，或者沒有了。這就是令到英美、歐洲對於中東末里花革命之後的變局， 老鼠拉龜不知其變變，你以前那個是穆巴拉克或卡達菲的獨裁者，但他起碼兩件事，第一世俗化，起碼穆巴拉克是跟美國關係好，不要說石油賣不賣給誰，第二他不會推行一隻偏頗的伊斯蘭主義的路線。 穆伊西的伊斯兰兄弟会赢了之后，已经有种种的说法，说他们一坐稳大位，就会将埃及在回教历史之前的古迹拆除，包括用大炮摧毁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这是有可能会做的。 這就好像塔利班炸了阿富汗的千年大佛一樣，巴米揚大佛。到時放在全世界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如果一個由埃及人普選民主選出來的政府，他將埃及推行極端的伊斯蘭化，然後下令摧毀金字塔的時候， 请问美国和欧洲应不应该派兵干预，去推翻由埃及人自己选票民主捧上去的政府？这些就是通识题，这就是一个 debate， 一个学校里面的辩护。 如果这个可能性与日俱增，如果他选出来，民众授权给他炸毁金字塔，国际社会是否可以容许？ 国际社会到时金字塔属于谁？ 當時聯合國問鄰近地區會說不要干涉別國內政，金字塔屬於全人類還是屬於階級領土範圍之內的埃及人的文化遺產，這是通識題。如果一個民選，不要說51%，98.9%的選票上去絕大壓倒性多數的穆爾西政府， 你不要理他治國，但是否一塌糊塗，一上台3個月後我說我要用大炮將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夷為平地，當時全世界應該對所謂的民主政府採取什麼態度，民主主義，聯合國就要派兵，那是否干涉別國內政，絕對是，我告訴你怎麼說，但是捍衛 世界七大奇蹟，那會不會傷害埃及人民的感情？如果被你拆毀金字塔，傷害全世界人，包括歐洲遊客的感情，包括康泰旅行社、永安或其他性景遊，那些導遊的感情，那個感情不用計算，網絡8-1-9-0-3-9-9。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所以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會出現一種人是用選票捧了一個上台之後要下令婦女不准穿裙，以及一定要披面紗出街的所謂的全民用選票授權的政府， 引致本國的人受到更大的壓迫，穆爾西現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對於歐洲和美國來說，他應不應該干預？他的上一手譬如穆巴拉克確實是一個獨裁者，以及在國內引起的民憤很大。你去支持穆巴拉克，美國又變成了這些國家的人民公敵。 你不支持，你明知穆巴拉克林穆爾西上台，這叫做伊斯蘭兄弟會的人上來，第一推行極度反美的路線，這也不要緊。第二，如果是他們的反美和伊斯蘭化的管治導致炸毀金字塔的時候，或者有這個風險的時候，美國、歐洲或英國到底 在茉莉花革命中支持哪一邊？這些是新的問題，所以我絕對同意民主不是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個視乎你的文化背景和什麼民族，有一些非白人耶教板塊文化之的，他玩這個遊戲分分鐘比以前更差，這個我絕對承認。 因為這個二十多年前美國學者亨定頓這個叫穆明聰特倫講清楚，這個世界只有耶教、孔子，即是中國大陸，尤其是孔子，另一個剩下另一個問題，以及伊斯蘭三大。雖然你說穆斯林兄弟會不屬於原教旨組織，亦跟九一一襲擊劃清界線，但其實他本質上 他要變一夜之間， 因為他2006年的時候其實他 都已經在一些學生的校服或小說的創作自由上出聲，譬如說他提出成立道德規範警察，糾正一些不合教規的行為，又禁止出版涉族神明的小說，以及規定總統只能由穆斯林的男子出任，即是反對女人 出任總統，其實這些種種的原因、教條或者主張都是原教旨主義的符號或跡象，所以其實馬穆爾西上台之後，雖然他不敢一下子將他全盤變成原教旨化， 但他逐步已經有傾向。 但我覺得埃及的民眾最重要除了意識形態的問題之外，都是回到經濟的問題，因為一直埃及都是靠外債撐住經濟，而美國有10多億的軍事援助給他，現在美國陷於兩難，究竟制不制裁，因為如果繼續磅水 即是默許了軍方進行鎮壓， 又會怕被穆斯林兄弟會或原教旨主義者 借這個理由去動美國。 現在美國不制裁， 與制裁之間真的沒有什麼空間。 當然,屠殺無辜的示威者 這種手段是要譴責的。 這是文明世界,不能容許。 只不過對於美國白宮裏面的人，他看得更加長遠一點。你撐邊邊？所以這個世界很多東西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東西是非黑即白，但不是每一樣東西非黑即白。 特別是政治，政治更加無黑白之分，只有利益所在。所以埃及現在這個問題對於香港來說都有很及時的參考作用，就是到底民主是什麼東西。 到底你有普選之後，這個普選和民主動作要與你本國的文化、信仰、習俗、語言等結合，不是說你抄就抄到一兩個知識分子去哈佛耶魯留學回來，或者你裏面好像胡適一樣變成黃皮白心，但你做不到。下星期一晚11點